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陶阳子幼年丧母，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欢迎收听小说《黑白》，演播徐平。 在阁楼角落马桶旁边的地下废纸堆中，夹有残破的书，那也许还可以叫做书的话。书撕破了，有撕去一片的，有剩下半页的，还有夹着几张报纸。陶阳子看着书的残景，仿佛听见书的呻吟。相对书来说，这副棋就十分幸运了。陶阳子像被沉重的撞击了，他丢失他们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痛楚，他感觉着他们还在某个地方，现在他感觉到了永远，一种不可逆转的永远，如同黑白世界永远被混杂了，如同黑白世界永远被颠倒了。黑棋嵌入了白色裂纹，白棋嵌进了黑色裂痕，那些棋谱已经印在了陶阳子的心里，而作为书却永远地消失了。胡桃在陶阳子的耳边说， 这书的纸张一点不牢，做手指不好用，脆得很，一碰就破，把屎都弄到手上了。 陶阳子独自坐在后楼房间的床上，取回来的棋放在面前，他看着棋，裂纹多嵌进棋子内核里。一时间，陶阳子觉着那裂纹像嵌入了他自己的心里。女老板在楼下说着什么，她的声音传进耳来，仿佛还带着她的气息。陶阳子常帮女老板往黄鱼车上装货卸货，身体时不时会触及女老板某个部位，有时女老板会抬手拍她一下，这一切应该说是无意识的，但那种感觉却常常地留在陶阳子的意识中。此时陶阳子把棋的裂坏与他内心中的欲念联系在了一起，他想到自己对女老板的肉体有着一种欲望，这也是一种恶，这种恶在黑暗的梦中形成了一种黑色的力量，让他体内的本源之志无可抗拒地流失。第二天便觉得 身体无力。再靠近女老板的时候，他的身体里又突然感应似的燃烧起来。无奈之下，陶阳子便去想梅若云。梅若云纯真的形象使陶阳子的精神产生一种清凉感，肉体的欲望仿佛是黑色的，精神的清凉仿佛是白色的。然而精神清凉的力量是虚幻的，而肉体欲望的力量却是现实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是他从小受的教育。可他听了也试了，他觉得自己在一步步的堕落下去。陶阳子把欲望的肆虐与棋的裂坏联系在了一起，他与棋是混为一体的。房间里没有桌子，他在床上铺开棋盘，重新拿起棋，像是安抚着棋，也像是安抚着自己的内心。他在盘上打起谱来，他一步步地摆着已经消失的书中的棋谱。对那些棋谱，他有了过去没有感受到的现实意义。左冲，右突，下陷，上跃，仿佛都和着他内心的变换在呼啸着，在缠斗着。特别是黑子在他意识中已不再排斥，而白子的残缺也清晰地显现在他眼中，似乎没有一颗是明净的。旧楼不隔音，入夜后城市生存的噪音安静下来。陶阳子在打谱时便听到周围有着实在的欲望产生的声息，他认为也是他内心世界里的声音。天快凉的时候，陶阳子看到巷里爬满一堵围墙的野生藤蔓上孤零零地开着一朵浅蓝色花瓣白蕊的花。陶阳子盯着花看，这朵花开得奇，他每天经过这里没注意这野藤上许多的花是什么时候凋谢的，却发现了这朵迟迟独开的花，就像人不知什么时候做过的一件事儿。这时就听女老板与人说话时的笑声，接着女老板叫他。陶阳子转身看到胡桃朝他走过来，一边还扭头对女老板说笑着，看来胡桃确实认识女老板。杨哥，有事儿给你做。女老板对胡桃的背影叫着，小弟李京，你把他弄走了，我这里的事儿谁做？ 我还不知道你，拉杨哥在这里做白工。 女老板把手上端着的一盆水洒开了。 谁做白工？你才是做白工的白嘴工，你问他，他在我这里是做白工的吗？ 陶阳子说，当然不是。胡桃并不理他，笑着把陶阳子拉出了小巷。出了小巷，陶阳子还对胡桃说，他给我吃给我住，怎么能算白工呢？ 那还不是白工？倒也是，这年头 有吃有住的也就行了。哎，我给你找了个事儿，本来想让你参加我们这行的，不过知道你心重，不做实在的事儿心不定，给你找了个戏院子做杂工，累是累，哎，可以免费看戏。胡桃把陶阳子带到了戏院，见了戏院老板黄皮阿三。胡桃一见黄皮阿三便低头陪笑，让陶阳子看到胡桃的另一面，为了他的工作是那样的求着人。与送报纸不同，戏院的工作是晚上的，在看客进戏院前先上下打扫，看客进戏院后要引座送茶。戏院里开场闭场两重天地，开场时热闹之极，闭场后冷清之极。在这里陶阳子看到了那么多名角，他们在眼光集中处不时地得到掌声与喝彩声。陶阳子也看到了那么多阔佬，他们一掷千金，身价的气度和着花钱的气度。陶阳子对人生又添了一重感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 在戏院坐了一段时间，陶阳子熟悉了工作，得空就抬头来看一看演着的戏。陶阳子起初对戏没有多少兴趣，觉得那与说书的一样，故事是编造虚构的，灯光与化妆，舞台与布景更添一层虚幻色彩。慢慢的，陶阳子戏看多了，他本来就有历史知识，对戏里的世道沉浮、悲欢离合的种种情节有所感悟，觉得其间彰显着善恶，色彩有黑白，善恶分黑白，虚实成黑白。戏与人生亦是两重黑白，陶阳子一直过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戏里的人生又是另一重的生活色彩，两相对应，就像黑棋白棋，戏与棋也就有了联系。陶阳子突然就懂了戏，能欣赏了。戏院老板冷眼观察，发现陶阳子手脚勤快，举止文气，是个有知识的，就让他单管包厢的打扫与招待。很快，陶阳子熟悉了戏院包厢的一些常客。陶阳子注意到一位身穿中装夹袄、年龄不足40的中年男子，他做派随意见潇洒，举止文静见儒雅，总是定第三个包厢。看戏时偶尔会掏出笔在纸上写点什么。后来陶阳子知道他名叫秦时月，时常给报纸写文章，点戏评戏。因为这个，秦时月深受戏角的青睐。这天，戏演结束了，人群往场外走时，一个女演员没有卸妆，就从后台跑往包厢。陶阳子认出，她是 眼青衣的，眼下刚唱红。远远的看台上的她是那么漂亮，但走近了，看到她脸上并不光滑，疙疙瘩瘩的。陶阳子正认真看她，被她瞪了一眼，吓得退在了一边。女演员看到包厢里的秦时月，便用手帕一甩，用戏腔热热地叫了一声：“秦爷，您也不来看我。”秦时月彬彬有礼地站起身来，抱拳依了一依：“ 花角，不敢劳驾。” 花角摇步扭身走得快，撞在了陶阳子搁在厢角的茶杯上。陶阳子伸手过去稳住了，却有一点茶水泼在了花角的戏装上。花角尖叫起来，那声调也带着戏中的哀哀之腔。戏院管杂工的李管事立刻赶过来，冲着陶阳子说：“ 你是怎么伺候的？” 抬手要打陶阳子耳光，被秦时月拦住了。“ 无心之过，不为过。” 秦时月让了让身子，让陶阳子站到了他的身后。见秦时月为陶阳子说话，李管事就陪笑退后，掏出手绢给花角掸水。花角也不说什么了，朝着秦时月眼角带媚地说：“ 秦爷对其他人总是好的， 对你自不同于其他人。” 花角拉着秦时月到后台去。陶阳子还是第一次见着秦时月这样的人物，富而不显，贵而不骄，清新尽气。也不知他是做什么的，想是有钱人家的公子。他去了后台，一支箫音响起来，各种乐声随后配着箫音。花角儿咿咿呀呀地唱着，和着箫声弯弯转转，陶阳子都听迷了。平素坐在包厢里的秦时月总有着一种孤独的神情。按说他有钱又有闲，这样的人品，这样的身份，这样的人缘，这样的才气，不知还会有什么愁烦事儿。陶阳子卖报时养成了看报的习惯，从戏院回去帮女老板提了第二天要用的水，躺倒在床上的时候累得很，没别的想法，只看一会儿报纸。他又看到了秦时月写戏角的文章，分析得细致精到。渐渐的，陶阳子在戏院听戏的时候也能体悟到唱腔的味道，从戏的韵味想到了棋的韵味，他的思绪入到棋里，又入到戏里，慢慢的能体悟到各种味道。戏与棋都是可以细细的品的，有飞扬的韵味，有飘逸的韵味，有细腻的韵味，有豪放的韵味，有盘旋的韵味，有清明的韵味。层次低的戏角就是唱不出自己的味道来，就像低层次的棋手下的棋总缺少那么点意味。秦时月像一个远远的人生，多才又多艺，潇洒而高贵。陶阳子明白，他对戏便如自己对棋。陶阳子 麦豹养成早起的习惯，不管前一晚是什么时候睡的，他起床后吃了女老板准备的早饭。现在他有了工作，按月交房租给女老板，还继续帮他做事儿。女老板越发的显着亲热。陶阳子一时有点心乱，就走出楼来，却不知上哪儿去。就见胡桃瘦个的身子出现在街口，老远的叫着：“杨哥。”陶阳子有点喜欢这个少年了，像对着一个经常胡闹的小弟。胡桃说：“杨哥，有好事找你呢。”陶阳子停下来，不知胡桃又会找什么工作给他做。陶阳子做什么事儿，就安于什么事儿。戏院里的事儿，他已经做习惯了。胡桃走到面前，看了陶阳子大一会儿，说：“杨哥，你今天神清气爽，满面春风，看来交着桃花运呢。”陶阳子只是笑，他不喜欢听胡桃诌什么命相，更不习惯听胡桃他们谈女人。他们才多大，还是一帮孩子呢。胡桃说：“桃花运又叫桃花煞，对有的人来说是运，对有的人来说是煞。运旺时成桃花公子，女人不断；运衰时便要栽在女人桃花裙下，受女人害，破财遭灾。”说到命运时，胡桃显着一种荒诞，特别他这点年纪大谈什么命相的桃花运。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任守一是白，佛道兼容，半生漂泊。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梅若云为白，如天仙下凡，惊鸿一瞥。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机敏强悍，急功近利。陶阳子是白，天然大气，物在心头。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对小说中的人物，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小说《黑白》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徐平，编辑张璐。胡桃将陶阳子带到了烟花女子的家中，陶阳子如临大敌逃了出来。在街上，陶阳子居然遇到了梅若云。梅若云答应再去看一场戏。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黑白》。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逢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 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写下结